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啊，唔经唔觉呢只某某病毒咧，大闹全世界都一年半啦。 系啊， 咁呢一年半咧，就呢个病毒咧改变咗世界，至少系好多先进国家同埋一啲富裕嘅城市嘅人嘅生活形态。 嗯， 例如话咧，几乎两年咧，有嗰啲学童咧就冇得翻学，就喺屋企咧就 online 上课。 嗯， 就搞到用只 Zoom 咧。就变咗呢好習慣。 嗯。 咁但係呢你 online 上堂呢係对一个学童或者对一个学生喺关键嘅呢两年呢， 嗯。 佢嘅学习嘅效率读书嗰，嗯，个成果到底有冇影响呢，嗱，呢个呢係要评估㗎吧。 嗯。 因为呢始终你喺个课室里面，啊，先生同学生嘅对话你会睇到个表情係有互动。 嗯， 咁咧，但系咧，你逐个 online 一个 zoom 一个个格咧，咁嗰个学生喺个屋企咧，嗱，你睇唔到佢下半身啦， 嗯， 学生同学生之间啊，系睇唔到啦，啊，咁咧呢个系惨过咧，系去永里嗰度咧，系倒21点，21点就系咧，庄家咧就整个烟市出嚟，又全部行家就打冷震啦， 嗯， 咁然后咧，庄家咧系对四个行家咧。四个行家之间是冇得沟通喎。 嗯。 咁当然守尾门嗰个可以睇前面啲眼色要定唔要啊。咁但喺技术上呢行家之间呢是冇得沟通。但行家之间四个都坐埋一齐啊。 嗯。 都有 body language 啊。咁你而家两年呢你用 Zoom 啊或者 online 上堂呢， 嗯。 呢啲学童少咗互动呢，於是呢西方有啲国家例如英国有啲评估啊。 嗯， 所以今年嘅 A level 啊，呢啲咁嘅考试咧，据说咧就放咗少少水 嘅，系调低少少。 IB 都有加分嘅， 系 IB 得几多状元？ 系又或者咧，靠呢一个学校嘅叫成绩预测评估就当系，咁所以咧嗰度有啲专家已经话，呢两年入大学嘅学生， 嗯， 会唔会将来佢毕咗业出嚟， 嗯， 其实系靠唔住啊。即系个知识水准啊，呢啲嘢系其实系唔得嘅。即系假设啊，将来嗰个疫情啊会回复翻正常，咁呢两年咧培养出嚟嘅人会唔会 suffer 咧？ 嗯， 嗱，呢个系一个问题。第二就是，香港人咧，本来最中意遨游四方噶啦，系咪？又中意日本新宿嗰度试， 搵钱为咗旅行 啦，又搵钱为旅行啦，台湾啊、泰国啊咁啦， 系玩匀全世界啦。 咁啊，当初咧一话 lockdown 咧，就个个呻吟啦，又话啲港女话冇得去日本啦。 我哋都讲嘅，我 咁啊，整下整下咧，就话啊，唔系，咁唯有就焗住 staycation 啦， 嗯， 就拣啲嗰啲就嗱，初初话酒店头半年咪死晒嘅，但跟住穷则变啦，变则通啦，酒店推出 staycation 优惠套餐啦，包三餐啦，海景房啦，咁越嚟越多嘅香港家庭咧就搬入啲酒店，整下整下，咦，咁使啊使几千蚊，但系咧，你唔好理。我窗口见到个维港海景，哦，呢个咧我系会喺嗰啲屯门啊或者观塘睇唔到噶，哦，吓，或者咦假假地都好啊， 嗯， 我啲床单啊咩嘢唔使自己洗，哦，落去食下饭，哦，咁于是所谓嘅 station 咧就变咗而家个好多市民。喺口边成日讲嗰样嘢啦， 系啊，同埋成个酒店业咧，以前咧就谂紧香港人根本上就唔会去香港酒店，酒店系 serve 外来嘅， 系啊， 即系欧美嘅客人啊，内地嘅客人，啊，而家好似成个一几年几以嚟，酒店业成个生态都转咗啦， 啊，就生翻啦。 生翻啦，啊，咁啊！ 但旅遊就慘啊，旅行社真係慘 啊。旅行嘅機票嗰啲就 歐班嗰啲機票咧，真係死曬。 係， 係嘛？嗰啲咁嘅飛坐飛機儲分嗰啲咧，係嘛？ 嗯，全部都冇啦。 冇啊！咁所以咧，就變咗成個香港人嗰個生活嘅生態，不知不覺之間嘅改變。 嗯， 即係香港範圍嘅內需一種嘅潮流咧，就已經咧 展现咗出嚟， 因为个成个COVID 嘅问题出现咗之后咧，如果你话系出现紧一时三刻，一头半个月，冇所谓，因为大家都知道半个月之后咧就变翻常态。咁但系因为而家成个疫情期间咧，导致到我哋系差唔多成年几都差唔多两年咁滞啦，可能 project 会更长咧，就有个大嘅形态嘅改变，大家开始系 adopt 咗一个新嘅常态，即系尤其是可能大家开始发觉咧，就系冇咗翻工嗰个问题，唔系话冇得系上班啊，系唔会冇咗系要搭车翻工嗰样嘢。大家开会习惯咗，喂，不如如果我唔使搭车出嚟开会，可唔可以上网开啊？我哋可能去飲食啊、消費成個習慣又唔同咗啊！如果我老細根本上唉唔知因為任何原因離開咗香港，咁不如可唔可以 Zoom 見啊？搖佢哋就同你間公司一齊做，咁不知不覺調翻轉你個問題啦。咁個甲級商業大廈都唔使咁大啦。 嗱，而家將來咧，咁呢個疫症嘅後遺症係非常之嚴重嘅。會造成嗰啲寫字樓， 係 全世界都係需唔需要咧翻工？如果咧喺屋企 online 开会已经成为一个习惯，第一需唔需要翻工？第二需唔需要公干啊？即系俗称嘅大陆话斋叫出差，系嘛？ 唉，譬如冇得公干就冇得公干旅游， 一冇得公干咧就成全球嘅航空公司头等舱、商务舱会大受影响，而咧头等舱、商务舱是航空公司赚钱的主要来源，就不是说 EY Class， 是吧？所以将来在这个我们看这个叫后疫症时代，这些会不会成为一个不能够逆转呢？嘅生活嘅形態， 遠以前咧，我哋去諗咧，都可能會逆轉到嘅，因為你可能都真係講緊嚇一個習慣會慢慢翻嚟，但我哋嘅培養咗個新嘅習慣啦，已經。 譬如話香港有好多有錢人咧，就有遊艇啊，喺呢個未有呢個某某肺炎之前咧，好多人整嘅遊艇咧，就係要出香港，去高雄或者攞啲入境紙嚇去呢一個菲律賓海南島。咁而家冇得去啦，冇得去咧就焗住行嚟行去咧，就系、是、香港海域，包括咧呢、這个西贡半岛嗰头，所以而家咧一到周末咧，西贡半岛啊嗰头啲斩竹湾啊、咩白蜡啊嗰啲咧，嗰啲船咧系逼住晒，咁咧慢慢咧就因为呢个疫情啊，啲船出唔到海咧，就发现。虽然啊喺香港海嗰度游嚟游去好似好闷，但胜在风平浪静喎。一抛咗个锚咧，喺出边个港去游水咧，水清沙白喎。原来咧翻转头啊，呢个香港个海域咧，原来一啲都唔差过马尔代夫同埋布吉噶。喺呢个西贡半岛东边嗰边啊，而且仲有啊，唔会晕船浪喎。你嘅船如果出香港啊，去台灣、去基隆啊，冇錯係一隻獵旗啊，澎湖都去得。咁但係中間咧就湯白鶴喎，即係嘔到你飛起。啊，出邊好好大浪，好大浪自然會對隻船可能造成某啲嘅磨損啊咁。 唔好話去船可旅行啦，甚至乎講陸路旅行啦。以前我哋諗緊，我哋個 exotic 嘅旅行可能要出到去日本唔同嘅郊區啊，已經唔再係東京大阪啦，或者去其他唔同嘅國家。喂，但係你發覺近幾年咧興咗本地遊，因為兩年冇得旅行咧，就成個香港窿窿罅罅咧都同你去暈曬。嗰種窿窿罅罅咧，唔係單止係一個地方嘅窿窿罅罅，係連個事蹟嘅窿窿罅罅咧都開始幫你揾啦。譬如話而家可能開始有嘅就係維多利亞時代史嘅，即係嗰個成個中環之旅啦。 香港呢個天主教墳場啊，個考古之旅啦。 係啊。 香港啊，呢個殖民地舊建築啊，考察之旅啦。 淨係睇建築都有個團啦。 包括喺西本山呢個叫八大尼教堂啊，嘅懷舊之旅啦。 系， 嗱，你有冇搞？你有冇谂下呢个香港特区政府用21日隔离咧，就唔俾人啊离开香港咧？其实间接造就咗咧，系某种嘅香港本土啊嘅思想噶，因为你唔俾佢离开啊嘛。 系， 啲人咧离开入去啊，呢个布加，听日去啊呢个台湾，甚至啊日本或者海南岛咁，叫女生外向咧，就成日唔翻嚟食饭啊，即系嗰啲细路啊。唔翻屋企食饭咧， 就永遠唔會感受到你阿媽煲嗰啲湯好飲。 嗯， 咁而家唔係話你唔想出去食飯，係出面咧有阿烏，於是咧就焗住喺屋企，日日對住個老媽子煲飯。 嗯， 初初幾日咧就悶到抽筋，啊飲下飲下，原來發現個老母好好喎。係嚇、啊，然後重新咧發現家庭温暖。 嗯， 仲有啊。啊！个老母话俾你听，啊嗱呢度咧攞啲旧相出嚟俾你睇下啦，呢、这个系外公，呢、这个系咩？咦？你对你自己个家族啊，嗰、那个叫本族啊，嗰、那个嗰条 ancestry 啊，嗰个祖先嗰条链咧，突然间有认识同埋有感受。 嗯， 所以其实特区政府呢招都几老陈啊！点解你就而家就系想香港人？断咗嗰个叫本土啊， 本土思维 嗰、那个思维同本土嘅感情联系， 嗯， 咁你应该就早啲开关，嗯、就拱啲香港下一代去大陆，去大陆翻嚟就一日都唔使隔离， 嗯， 去嗰啲咩英国留学啊，咩买楼啊，台湾走难啊，翻到嚟咧唔止廿一日， 嗯， 7749日，OK， 咁咧就焗你呢班嘢咧就去晒大陆， 嗯。 啱唔啱啊？今日张家界，听日呢个叫丽江，咁你去得多啊，咁你咪隔离返乡，就自然觉得大陆啊，咦，我又有新发现，咦，我原来去到呢、这个开平啊，睇碉楼啊，嗰度真系唔系好似我哋以为嗰啲深圳、广州啊、大陆嗰啲咁衰，嗰度好有人情味。 嗯， 咁你嗰个国民身份咪翻翻嚟咯？ 可惜， 但系佢而家唔系 咧，深圳都系 佢而家逼你香港人咧。是重认呢啊这个维港的皇天后土。好啦广告回来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冯之正。 咁我谂今次嘅疫情咁耐，香港好多年轻一代嘅本土派咧，内心咧就一定非常之感谢阿林郑特区政府啊，长期咧就同佢中港分隔咧，两地不相往来咧，就反而逼到好多香港人连同佢个父母咧，就喺呢一个限聚同埋封港嘅期间咧，焗住咧系重新认识。1841年之后的香港维多利亚后土市、 嗯、 是啊你自己有带团或者你的朋友听说你们都赚不少吧、 哦、 你带他们行遍万水千山听说或者28任港督的贡献呢、嗯、细说从头好像细说这个清朝、啊、这个这个吴三桂之后的顺治康熙啊，雍正、乾隆咧，一路讲到啊呢一、这个光绪宣统咁咧吓，即系令到嗰啲人对于前朝啊，系、 嗯、 有一种咧悠然再映嘅之情。 喂， 呢个都好有贡献嘅呢个， 都唔系赚好多。个问题本身够忙嘅谂住，因为 点解咧？ 我哋好多吓、啊，我哋啲朋友好中去旅行，梗、嗯、系有个副业咧，或者请下啲同事咧、嗯、去带团嘅。 咁点解你带亲团都系要去啲天主教坟场啊？ 系啊， 吓呢啲呢个。英军驻守太平洋战争啲防空洞啊咁， 系咁，但系个问题就是、以前本身谂住带咧就带外边团啊，去下北韩旅行啊，去下呢、這个即系唔同嘅世界各地， 系嘛？ 但系冇晒呢啲地方啊嘛，但系个技巧又喺翻度。 咁我请问你啦， 系啊， 香港1967年所谓嘅反英抗暴， 系 其中个战斗根据地就喺港岛北角嘅华丰同埋侨冠大厦， 嗯。 咁我请问你哋呢班知识分子， 嗯、 你喺呢个叫做疫情啊，嗰、 嗯 那个再认香港史嘅期间、 嗯， 有冇带过一班后生仔去参观啊侨冠大厦、 欸？有啊！ 当年万恶嘅港英用直升机去攻打外国同胞，吓、嗯、嗰、那个指挥部逐层去洗楼、啊 嗯、 你有冇带过啲香港年轻人？去红磡宝奇利街，呢、 嗯 這个何峰烈士啊，牺、 嗯、 牲就义，阿波都冇啦，嗰层旧楼拆咗，嗰、那个 number 又大家惡高頭對住上面指指點點，話當年呢個萬惡港英軍警用催淚彈去圍攻呢一個工會嘅留守嘅最後一個紅色戰士何峰。最後咧佢英勇就義，然後咧大家企喺寶奇利街馬路中心低頭默哀。喂，點解你淨係着重呢個所謂嘅港英嗰邊？香港老左啊，唔係老，即係愛國同胞嗰邊就冇一個景點你去 都有， 你去瞻仰咧又。 我哋見到下面都有一啲團體啊，以前我哋香港其中一個政治助理搞咗個旅行社，佢都有搞過呢啲六七啊所謂嘅六七暴動團。不過呢就我唔知係好衰唔衰定咩呢，就因為冇乜歷史資料，啲歷史資料就全部都係英文嘅，咪用住嗰啲先啦。 咁樣 係啊，我哋都等緊即係工聯會有冇貢獻嘅，即係攞返嗰啲資料出嚟。 係咪 係啊，可唔可以帶一個你哋嘅 version 出嚟？ 唔緊要啦，呢個世界都少少市場啫。你又講得好含蓄，你個意思即係話邊條線多人報名？中意缅怀、中意研究嘅，你咪开边条？你即系个意思就系咁解。 系嘅，你自己试下行出嚟。近排呢两年啊，各大嘅呢啲咁样嘅社交媒体，系咪突然间多咗好多啲咩昔日香港啊、缅怀历史嘅咁样嘅群组？ 确实系。 全部呢啲群组，其实你见到都系讲紧英国史嘅，都系从讲英国度睇翻。喂，维多利亚时代同你咩关系？ 譬如我就 propose 你可以你啲人行山咧，你可以行翻一条1941年啊，呢、這个英国驻港司令啊。收足嗰条醉酒湾防线，你记唔记得？你知唔知？醉酒湾防线咧，系由荃湾，大约如果我冇记错，城门水塘起，一路咧向北延伸，经呢一个咧狮子山，一路拉去西贡。嗰阵时咧就系一个驻港英军司令叫莫德比，佢咧就参考呢个欧洲嘅马其诺防线。就咧觉得咧呢个日本咧好可能咧系经陆路咧由北边咧系杀入咧，咁于是咧佢亲自就勘探地形咧就整咗条醉酒湾防线，咁而家醉酒湾防线你睇到有啲地界嘅，当年画出嚟每一个每一个 station 啊，咁亦都有一啲咧好简陋嘅一啲咧一啲岗哨啊咁，当然呢个醉酒湾防线就计错数。日本呢第一醉酒湾防线就不堪一击。第二呢就日本呢亦都有呢喺海嗰边喺鲤鱼门嗰度呢亦都晒入嚟。咁醉酒湾防线就吸附唔到嗰度啦。咁所以呢呢、這个醉酒湾防线呢就係、是、变咗系一个香港嘅一个重要嘅里程碑啦。係。咁仲有呢就係、是、半岛酒店。当晚呢1941年平安夜呢一、這个英军啊，系向日军投降啊！嗰阵时点立足嗰间房，咁希望咧半岛酒店咧，你招收 station 嘅时候，你加翻呢啲历史嘅牌喺呢啲有关嘅房啊。 系 嗰、那个门口，譬如杨虎城喺呢个欧洲翻嚟去大陆之前，就喺半岛酒店住过边间房咧？伊丽莎白泰来住边间房咧？希治国威廉何顿呢啲嚟香港宣传新片，就喺文画同埋呢个半岛住过边间房咧，系嘛？咁有时啲我都唔系好明，你半岛文画老板都系鬼佬嚟噶嘛？系咪捉到鹿系唔系好识脱角？ 唔系、脱下脱下就好大镬喎！你谂下成个香港嘅嘢，即系。香港市入面大量嘅文物啊，或者大量嘅 happenings 咧，都系喺半岛入面发生嘅。头先你讲嘅有一啲外国重要人物住喺半岛啦，投降又试过喺半岛啦。喂，唔好话，连马来西亚共产党成立嘅地方都系喺香港半岛酒店。当其时嗰个所谓嘅马来西亚， 马来啊，冇马来西亚 嗰时马来亚啦，印支共和国成班印尼嗰扎啦，泰国啦，成班都系一齐开会。咁、那个开会嘅地点就系喺呢个即系半岛酒店开咗先，咁所以你一去做成个成间酒店攞出嚟都可以变个 新闻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 陶杰、冯志正。 咁所以啊，呢个疫情年半咧，咁啊呢方面嚟讲咧，系唯一林郑特区政府同埋香港本土派系携手合作，就咧造成呢个中港咧系区隔。同埋呢就限呢、這个叫做限奶令啊呢啲咁嘅真係啲水货客呢就真係清零。 嗯。 咁结果呢搞到香港呢环境一片洁净。 嗯。 本土呢就一片空灵啊。咁所以呢就搞到你哋呢啲啊本土嘅研究学者呢赚咗一笔啊无心插柳就柳成荫。 嗯。 咁所以呢你继续唔俾香港人北上返大陆。咁样搞落去呢嗰、那个本土意识呢将来过得十几二十年呢就由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呢是大力将佢呢深化㗎喎。 嗱唔好话本土意识被深化，其实另一个更大嘅问题头先已经 point out 咗，我哋唔单止系向内探求咗，系直头连个深圳河个边境呢系封咗好耐，而且封到去呢个习惯都唔同咗。嗱当然我哋之前有讲过呢个关有机会会长此封落去啦，因为即系内地系以清零作为目标。咁但系你諗下喎，你咁长时间封嘅时候呢，你系有好多经济习惯，好多生活习惯呢已经开始同中国内地呢以前好紧密接触嘅就慢慢开始剥离。最典型嘅例子就係上水居民。上水嗰几条街本身係做开水货街嘅。而家被逼嘅都要諗下本土市场啦。都要諗下本土生意啦。我哋有好多中港嘅生意一直以嚟係靠好强嘅人流、物流、货流先至可以做到一个中港融合。而家你都断咗咯，咁开始去諗下其他生意嘅模式。喂，所以其实而家呢一个咁样嘅深圳关嗰种嘅停摆呢，其实唔系纯粹话本土主义问题，其实对我哋成个香港嗰个咁样同中国嘅身份呢，你都要諗下喎，喂，我哋冇咗佢都生活咗两年喇喎。 係囉。 係囉。 咁所以你话嗱，我哋好我好公正持平咁讲，你哋唔应该闹林郑闹得咁紧要。其实你应该多谢佢，啱唔啱呀？ 係。 呢样嘢佢今日帮紧你， 系 咪？ 哦，你衰啦， 唔衰，佢帮紧你啲，仲成日攻击政府做咩？ 嗯， 系咪？喂，你以前你做唔到嘅，而家系正在做到啦。 即系以前我哋吓，好似喺其他啲吓反对派嘅节目嘅都讲咧，我哋好似吸食咗中国市场呢个经济嘅鸦片，吸食得太耐。 而家林郑帮你戒啊嘛。 系啊，而家诶开始戒到毒喎、 啊。 哎呀，死咯！咁唔怪之得啊，即系林郑啲人俾人话佢有少少黄啦。原来个意思就 系我而家谂谂咧，即系香港有啲。即系嗰啲蓝营咧，佢哋嗰种观察力好犀利嘅。我而家都误到，原来真系， 同 唔系话净系放大陆啲人落嚟 shopping 啊？你俾香港人上去啊？呢方面大陆又话唔准你入，咁结果你哋呢班人咪求人得人咯。 翻去饮呢个喜茶又唔得，跟住然后 咁啊，仲有个大湾区啊，成个国字咯噃。 嗯， 喂，你要清零嘅话咧，我请问啊，系要大湾区同香港咧系永久清零？而家睇落呢个呢越嚟越渺茫，我都几烏托邦下喎。 唉，仲要本身嗰种大湾区嘅规划呢，香港有个必然嘅角色就係、是、做大湾区入面嘅国际城市㗎嘛。个国际都讲緊呢个即係与病毒共存，我哋仲要清零。 嗰、那个大湾区就一日各自㗎嘛。是 不是或者我哋嘅大湾区唔 complete 咯，未遇到香港嗰部分。 好啦，咁然后咧， 深圳做咗， 你呢头咁样咧，一路就咪要派钱，仲要补偿俾嗰啲铺头，唔知派几耐啦。 系， 咁你嗰个明日大厨仲整唔整咧又？喺呢个咁嘅真空状态，其实又浪起㗎喎。 係啊，你又唔单止浪起咗成个嘅，因为我哋本身预计就有好多内地嘅专才专家嚟香港、我哋人口继续膨胀。 係啊。 咁但係学阿林郑话斋啲专家又未落到嚟香港。 因为而家慢慢 呢啲人又走緊喎。 因为而家慢慢呢个年就嚟两年啦，係习惯咗。 係。 如果习惯咗香港而家就冇专家嚟落嚟。 嗯。 其实日子照样过。 係。 系嘛、 啊？即系或者我哋本身想要一啲经济专家， 仲有啊，养和唔见执笠、啊，养和唔见赚钱赚少、啊，啲大陆土豪咧，本来咧系包晒顶楼三层啊嘛， 嗯， 系咪 嗯， 咁而家嗰度冇咗啦， 系 啲房吉出嚟啦， 咁一样有香港本地富豪或者隐形地下富豪呢， 係 喺果树包埋房呢、啊、就叫就变相嘅体检或者呢开刀 secation 喎。 嗯，然后我哋酒店业本身呢都系我哋香港其中一个建制派嘅中坚嚟㗎嘛。一直都系话哇我哋好多客人都喺内地过嚟 overnight, 又要我哋喎。而家发觉咦不过 staycation 都唔错啊，虽然赚嘅利润可能少啲，因为香港要求高啲。喂，咁但系 咁啊，系损失咧，可能系啲时钟酒店，因为以前咧爆棚嘅时候咧，时钟酒店都开放，俾嗰啲咧阿糖糖话斋条条揈嗰啲咧，就上去杀住先噶嘛。 系 咁而家嗰啲吉埋咧，我真系有时我都鬼鬼祟祟，夜晚揸车经过九龙塘望下，哇，水静河飞咁啊！啲阿星咧又閃曬，以前阿星據說同人睇水噶嘛，係嘛？ 嗯， 所以嗰個階層真係好慘啊！咁我以為等等下咧，會有一個傳說中嘅刺子包頭嘅名人咧，啊，慌慌張張行出嚟冇喎， 嗯， 啊，就算見鬼都見唔到啊！你話知幾可惜啊？啊，真係好奇怪喎！呢樣嘢真係我諗特區政府要留意一下喎。 係啊， 嗰個真係苦主行業。吓、啊，床板夹乜乜又讲唔出声，讲唔出声喎，系嘛？我哋系咪好均真咧？ 系 嘛？正所谓方方面面咧、嗯啊，都顾及到噶嘛，都谂过噶嘛。 咁但系呢种方方面面顾及到咧，都必然趋向一个结果咧、哦，就系、是、好开始呢种中国经济或者中国内地呢种经济喺香港嘅嗰种嘅依赖性咧，系越嚟越低、 嗯。 其实呢两年又系咁，或者可能嚟紧唔知嗰、那个即系深圳河嘅边境仲要整到几耐啦。但系分分钟越嚟越低嘅时候咧，大家习惯咗。 因为十三亿人本来话噶嘛，冇咗祖国福地啊，嚟到支持你，你哋饿，你香港人饿死啊嘛， 系啊， 嗱而家年半真系冇啦， 系 唔见饿死、啊， 有啲人系肚饿啲嘅，喂，但系有啲又生存到、啊， 喂，成个酒店业救翻生话系欧班嗰啲旅行社， 咁我哋 inbound 都出咗事嘅，我哋本身有一堆咧系即系内地团咧，可能系非常之低廉嘅团费喺深圳嗰度过嚟香港，带去北角嘅其中一栋楼嗰度，由上面就开始扫货，下面开始食嘢。 扫咩货？ 买貔貅，我都唔知点解香港 系咩貔， 即系嗰啲宝石一啲嗰啲老虎仔咁样嘅嘢。 哦，即系李居明嗰只。 系 ，阿居明大师呢几年都好生意啊，上边冇客落嚟。 系， 系嘛？佢都真系啊，佢英明远播啊，嗱，新光都同场场爆棚啊，啲戏好睇啊，又拍电影又呢个大戏系嘛？ 我哋啲艺术行业都慢慢开始翻嚟啦。以前我哋啲艺术行业真系要靠可能好多喂，系咪有旅游啊？又或者本地人要即系有啲娱乐消费，又或者 lock down 咗之后咧，就惊喂大家冇得睇戏唔得。而家唔使啦，开始拍啲 YouTube 啦，开始发觉喂艺术团体去揾其他场地啦。 Mirror 又出嚟啦，一出嚟红晒啦，唔使大陆市场啦， 系 纽约时报。同埋外国报纸争相报道咧， 系 分分钟就嚟有 Netflix 电影合作啦。 即系我哋香港 咁样又俾你杀出香港本土杀出条路喎又。 所以其实如果我哋谂紧话，2014年嘅啊占中事件，2019年嘅有咁大型嘅冲突，都系讲紧哇，我哋本土嘅意识好高涨。我唔系哦，呢两年本土意识先至好高涨。个原因系因为真系我哋完全系一个内向型经济，真系一个香港嘅小循环。咁就阴公啦，即係哎呀都唔知特区政府呢个咁样嘅施政。 所以、啊、中国嘅成语塞翁失马而焉知非福。呢个呢就有心栽花就花不化。无心插柳呢就柳成荫。呢啲呢真係充满古人嘅智慧嘅、好啦，广告返嚟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好啦，冯同学啊，你觉得咧喺咁嘅前景之下，我睇都系封关都有排封噶啦，未来两三年吓。咁你哋呢啲本土啊在营嘅旅游。 有啲咩新嘅發展大計，可唔可以同我哋預告下咧？ 嗱，冇咩發展大計啊，但係個問題就係一路做咧都有啲傷心嘅。你諗下，我哋成個政府嘅諗法啊，又或者啊國家大勢講緊，喂要香港同中國要慢慢趨同噶嘛，要大家一齊啊，民心相向噶嘛。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我哋都想翻內地㗎，帶下團都好㗎。 你話你想翻人哋大陸人民要唔要你啊？我驚你帶住病毒啊！ 係啊， 去污染人哋。人哋咁睇啊，所以唔翻好过翻啊！ 所以大家就当晒我哋呢啲咧，就叫做入境病征啊！ 系啊， 系啊，我哋分分钟变咗入境嘅风险啊！ 系 嘛？咁所以去到最后就我哋完全根本上中港融合唔到，咁咪唯有留翻香港咯。 咁实际啦，系咪？ 系 香港系笑贫不笑娼，你只要你同你班老友。办呢啲本地团啊，赚大钱，最后一日上市咪得咯？有咩伤心咧？有咩伤心得过赚到钱啊？ 哎呀！ 所以你文文清啲啊，啱唔啱啊？我哋好咁文艺青年 ，OK？ 好多唔系赚大钱噶，我哋好多都系免费带噶。你睇下好多而家 咁，你系老衬，点解你唔收钱啊？ 唔知道、啊，大家又发觉 咁，我哋嗰个名你免费做嘅咩？ 系、 啊，你系咪免费做啊？ 喂，但系你估唔到嘅就系有阵时，好多时候唔单止我哋免费做添，其实帮手带啲义工都系免费。 唔系你初头免费唔紧要，但系免免下有个口碑应该收钱噶啦，系咪？ 系，但系暂时仲过得去。但系最得意嘅地方系边度咧？唔单止系我哋肯唔收钱啦，系我哋帮手嗰啲义工咧，有阵时都肯啊，即系免费帮我哋带、嗯。所以其实呢一年我哋成 即系佢有一个真系有个 passion 咧，有个 passion 啊， 咁佢哋都要对香港嘅历史啊、地理啊充满感情啊，嗱、先至可以咁做。 呢一个就得意嘅地方。就呢两年间，大家向内探求嘅时候咧，发觉多咗新嘅古迹出嚟啦，发觉咗多咗新嘅香港特色出嚟啦，然之后就多咗一班人咧，觉得话：喂，我想学多啲嘢，我想知多啲历史，不如咁样啦，我坐低低啊，虽然就唔使收你钱，帮你做埋个 research， 揾埋历史考据，帮你带埋个团。喂，越嚟越多呢啲年青人喺度咧，就专做呢啲嘢，而且系受到感染，真系想知道究竟喂嗰个时代唔系佢出世嘅年代嚟嘅，维多利亚。时代，甚至乎讲香港比较穷嘅吓，可能五六十年代，究竟当其时生活系点样、嗯？英国政府点样对香港市民？ 嗯、 喂，呢啲其实反而而家啲年青人咧就越嚟越想知道。 你角落头仲有呢、這个文武庙嗰度上嗰一带啊，嗰几条街而家都好保留到五十年代嗰种味道。 系 太平山街啊，嗰度咧， 嗯。 金花娘娘廟啊，阿城隍街啊嗰度， 系啊， 好靜啊。當然啲樓咧都係六七十年代嘅樓、 嗯， 以前嗰啲騎樓啊，啲三十年代嗰啲就拆曬啦， 嗯， 係嘛？但係而家你去九龍啊，呢、這個上海街咧嚇、啊 嗯， 你偶然都會見到一兩棟啲戰前走馬騎樓嘅屋啦，仲係算。所以希望嗰度嘅業主咧，係有時你可唔可以將呢啲以前啊？ 嗯， 旧广州西关风味嘅有走马骑楼旧建筑，其实有限度开放下。 嗯， 你想知道以前点，你应该行入去。 系， 然后咧睇睇人哋嗰个私灵，即系睇睇嗰个咁嘅天花板几高。 嗯， 同埋嗰啲楼梯几窄。 嗯， 咁你开放咧，照样可以收翻钱噶。 系， 你睇里边内笼至得噶嘛，唔系睇出边嘅嘢。最好保留嗰阵时嗰啲花街砖地板咧，系、嘛？香港好多啲戰前唐樓嘅， 而家有幾棟。 你可以同佢哋啲業主咧，即係聯絡下，唔好淨係喺街嗰度行過咧，喺度指指點點，上埋去睇。大坑又有，係你完全唔同啊！你喺嗰啲樓嗰度咧，只要你逗留過啊，同埋甚至喺嗰度可以住宿一晚咧，如果得嘅话， 嗯，咁所以你见到，譬如话喺即系我冇记错，上海街都有一啲保留咗战前唐楼变成嘅商店啦，都有翻头先你讲嗰啲瓷砖，讲下点解啲瓷砖咁嘅特色啦，点解我哋好多一啲嘅街边铺头成日由绿色油啦，原来就因为当其时打完仗之后，绿色嘅接近陆军用嘅颜色嘅油咧。大量留低咗喺度，所以变成一个平价油，所以好多一啲平价嘢咧都油咗做绿色，甚至乎我哋见到可能喺中上环嗰个电梯，成条电梯打直行咧，根本上就系成个维多利亚市嚟嘅。咁维多利亚 年代去到後期，你發覺喂，其實一開始可能好靚嘅建築啦，好多有一啲即係隔離嗰啲裝飾擺咗喺度，但係去到打仗，甚至乎打仗之後，成個英聯邦英國都冇乜錢俾香港， 冇㗎冇㗎， 咁所以就變咗啲好簡單嘅建築啦，你變到好似中環街市咁樣嚇，全部都係四四方方，因為冇錢去開始做建築，你就發覺成個香港歷史咧。一條街就望曬，好多年青人對呢啲突然間有興趣喎、 啊。或者深水埗而家嗰度鴨寮街啊、福華街 啊、南昌街嗰頭咧，仲留低好多六十年代嘅嗰啲咧，五六層樓嗰啲啊，唔係四層啊，嘅建築喺度都有嘅。 係啊， 尤其嗰只咧香港特色嘅 Bauhaus 啊，即係嗰個牆啊，外牆係圓嘅，就唔係話四方嘅嗰啲咧。 所謂圓閣樓嗰啲啊， 圓閣樓啊，仲有九龍城啊，都有一啲。 咁同埋如果我哋去到呢啲咁樣嘅小城市，或者呢個變咗一個小區嘅時候咧，開始因為老化多咗少數族裔入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咦，原來我哋好多唔同國籍嘅，唔同啊少數族裔都喺呢一度喎。 呢方面就重慶大廈又可以有一個短暫嘅裏面嘅遊覽啦。美麗都大廈啦，仲有咧就係、是、一個咧就係、是、香港。戰後啊，呢、這個叫兇殺案啊嘅現場，嗱，譬如話我知你知唔知喺呢個銅鑼灣有一條叫啟超道，啟超道有一個 number， 我無謂講邊個啦，就係1958年，如果我冇記錯，係曾經發生過一單咧滅門啊嘅刺殺案。 系， 因为有一个男人咧就翻嚟揾佢个旧女友，就上去托水，即借钱啊。咁咧嗰个旧情人已经嫁咗俾另外一个即系香港人。咁虽杀不遂咧，就用把铰剪啊喺嗰度咧杀咗佢嘅父亲啦，即系个女友嘅父亲同埋佢自己个阿妈咁。总之嗰度好应该啊，仲有个细路都死埋。喂，嗰栋楼嗰单位你知唔知啊？仲喺树啊！ 咁恐怖嘅， 1958年， 系 乜仲有啊？造底藏尸案啊！ 哇！ 呢、這个黄泥涌道啊，翠景楼啊，14楼啊，嗰栋楼又喺度啊！凶杀现场系咩？ 嗱，你头先讲紧凶杀现场啊，头先同历史讲就讲建筑问题啦。你唔好以为啲凶案现场咧都冇任何价值。 有啊， 喺纽约嘅东部咧，其实有几个好细型嘅一啲私立嘅博物馆咧，专系讲呢啲小型古仔嘅，譬如嗰家人嘅生活情景啊，嗰家人点解搬嚟呢一度啊，甚至乎嗰家人个小朋友喺夭折嘅不幸事件。 仲有啊，喺呢个铜锣湾怡和街。呢、这个金山降藏尸案啊， 咁多个 凶手叫何子炎啊，将一条尸拉上去嗰、那个大厦嗰度藏，嗰栋大厦叫怡和大厦仲喺度。佢呢个金山降咧，在此之前咧就藏喺洛克道157号利顺大楼啊， 系嘛？唔喺度啦，话呢啲 喺度，嗰度两栋楼都喺度。 真系、啊、你讲完之后都惊， 莫文强记你而家你做话俾啲听众听，我陶杰有冇揸住个 Google 喺度先？ 冇，完全冇。 我系咪冲口而出？ 系啱唔啱？我估唔到你噏得出咁多。 细佬系咪人肉百科全书？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系咪 啦？ 系你唔信咧，你自己 Google 上一次。血剪香港血剪灭门案，攞把剪铰剪去杀人。启超道你 check 啊，1958。啊、我记得仲有十大奇案拍过，十大奇案啊，丽的啊，拍过。 但你唔好以为呢啲咁嘅奇案系完全冇意思啊！喺美国咧，呢、這个嗰首 系有 嘅， 系一个文化游嚟。 佢因为个问题就系、是，个奇案背后个社会脉络系点样咧？其实点解当其时啲人嘅生活质素如何咧？压力系点样咧？我记得有一次咧，我去睇纽约东部其中一个家庭，就系讲佢女点样，即系当然系以前啦，个小妹妹点样系夭折，因为嗰时营养唔好。但系就调翻转反映翻当其时时代个纽约嘅嗰阵时嘅生活环境啦，有冇社会福利制度啦，个政府点样管治啦，系成个人民环境咧就。 擺咗出嚟。喂，呢啲咁樣嘅小點子、小故事咧，其實係豐富咗紐約，亦都同樣地，頭先你啲兇殺案咧，係豐富咗香港歷史 嘅。係一個成個城市嘅一個即係綜合嘅記憶嚟嘅， 係啊。 唔好话睇嚟睇李小龙故居，李小龙都系名人啦、 啊。 但系呢啲咧战后啊，系被杀嘅香港市民，无论系伦常惨剧啊，定系呢啲系嘛，都系呢啲穷人嘅血泪史嚟。 系，亦都反映咗当时现状啊。咁但系你调翻转咁睇，我哋睇翻以前嗰啲咩旅游业嗰啲发展手册咧，唔系得闲无事去下海洋公园，就行下郊野公园。喂，而家我哋今次经历咗呢两年向内探求 ，keep 住去揾一啲香港古迹嘅时候，我哋发掘咗原来香港真系好多嘢出嚟嘅。 所以咧，我哋响应正能量啦，吓、啊，唔好样样都睇到咁 sad。咁负面啦， 系 啊，呢、這个重新认识啊，呢、這个香港本土咧、都系林郑特区政府一个好好嘅啊，即系封关，当然系为咗我哋保护我哋市民健康啦，呼吁你去打齐两针啦，同埋亦都咧系促成咗去访寻呢个香港160， 真系寻根啊！ 啊，就好有意义嘅事啊！喺呢度咧，我哋应该即系都多谢下特区政府啦，系嘛？ 嗯， 唔好咁话样都咁负面啦。好啦，第二晚11点， 人杰地灵，光明顶。